你爱你，给我些温暖的力量而坚强的彼此包括的心情。 在人生的路途和寒暑狂风暴雨里不可不变旅行， 在人生的路途和寒暑狂风暴雨里 爱情。

今天值得不值得。 沉醉。

甘愿离开热布巴拉家，从此妈妈不忧伤，不忧伤啊。